保留，也不愿再多问再多说再多久，我的梦，我的梦。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尚雯婕翻唱的歌曲《夜夜夜夜》，继续来听郑中基在1996年推出的歌曲《左右为难》。 左手写他，右手写着爱，紧握的双手模糊的悲哀，我的决定混入怎样的伤害，面对着爱人和哪一个我该放开，一边是友情一边是爱情，左右的故事为难了自己，是为你想吧敢为他想吧，爱虽然你写着他，摊开的双手，空虚的无奈，我的午夜有最深沉的感慨， 镌刻在你记忆深处的彼岸之歌。 从爱上你的一瞬间，

让我最热的心痛。又见雪飘过，飘于伤心记忆中，让我再想你，却掀起我心痛。早经分了手，为何仍爱上情？